逢星期六晚七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 咁咧，頭先休息嗰陣時咧，就好多聽眾咧都問阿華少點解今日唔著呢個，唔露出呢個手臂，亦都有人問就係話點解唔著戰衣？咁其實你有咩戰衣？ 我唔知有咩戰衣。 佢咪就係嗰件撐艇，即係 唔係著？唔係揸慣，我著西裝，有一張相好靚仔嘅，係 咪 啊？係啊，我喺 Facebook 見到喎，係啊， 係街邊戰衣嚟㗎，我見到。 啊，唔係，我留下個看更俾我睇。 咁冇辦法啦，你知啦。 咁上次我曾經就以為，因為阿華少去咗揾小三，我哋咪話收市下跌嘅。咁但係佢翻咗嚟都一樣咁低。 哇！咁肯定係你兩個問題啦。 但係嗱，我覺得就係因為你唔肯著戰衣，同埋冇爆呢個手機手臂啊。係。冇爆機，誒張相啊，係啦係啦，今日我就見到呢張啦。 哇！ 哇！大佬成個郭文貴咁真係。冇得頂啊！真係似唔似嗰啲勝者為王嗰啲揸住個骰盅嗰啲？ 係 係咯，阿聂德宝話我似開骰盅喎，開賭檔喎， 係啊 ，gesture 咩嚟㗎呢個？係 咯， 一張台啊嘛，嗱唔係喎，呢個姿勢咧其實係有咩嘅喎？ 我知老漢推車啊嘛。 有人擺過喎，呢一個 House of Cards 啊，嗰個男主角啊， 係喎， 就係咁噶。 但你似佢嗰個文膽多啲喎，個樣就唔似 House of Cards 個主角喎。咩嚟嘅啫？其實 我咧 J 圖嚟 㗎，宣傳相嚟喎。 我咧就因為咧，即係覺得唔掂啦，即係你兩個又靚仔又有才華， 佢啫有才華，佢我靚仔。 咁冇辦法情況之下，唯有 拍造型照啊！拍造型照， 係拍造型照咩？ 我以為你競選補選啊！呢啲似嗰啲選舉嗰啲咧， 係咯係咯， 即係咩啊？半澤直樹嗰啲咁嘅造型啦，係嘛？似嗰類，我覺得係。 參加公司咧就要影咩咧？開始要咧做 marketing 啦，就成日介紹 our people。 哇！就係咁啊！但係人哋隔離有國旗，我哋冇喎。 未期耐啫， 咁啊整个五星旗咯，哎呀死啦，国旗法可能犯， 系咯， 啊乱咁用，乱咁用国旗， 系咯， 嗱咁咧就今日咧就仲有新发展啦，嗱林郑咧就喺行会开会之前咧就见记者。記者問佢咧，就開始熬底啦。咁計馬時亨喺度哀求大家唔好搞之後咧， 搞咁多啦， 係啦。咁咧就林鄭就我先頭以為佢好似馬時亨咁講，唉唔好搞我啦，唔好搞咁多啦咁。但我諗佢諗過都係費事俾老公誤會啊。咁所以咧就佢今日出嚟講咧就係話我冇回應啦，其他我只係重複呢個就唔係言論自由嘅問題，關乎一國兩制等等， 同埋呢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嘅問題咁樣。咁我覺得咧，作為一個特首咧，你應該從大局去睇咧，真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係。但係點解啲人冇做咧？ 係啦， 呢個先係問題。 同埋你喺其他嘢有冇惻隱之心咧？ 係啊， 劉霞嗰啲咁有冇劉曉波嗰啲有冇惻隱之心咧？ 劉霞、劉曉波嗱，到而家無論喺一個嘅777，無論係張仁良呢一個馬時亨同埋教育局長楊潤雄。都冇回覆 嘅。我諗連劉曉波個三個字嘅名啊，都好似係呢個麻風病咁，講都唔敢講。 楊潤雄好似回覆，但係其實冇回覆嘅，因為佢個答案裏面咧係完全好似講劉曉波佢唔敢講嘅呢三個字。 真係㗎，好似係一個即係 禁忌 喺百度裏邊消失咗咁樣嘅，真係㗎。所以我就話呢啲 佛地魔嗰啲啊，唔講得㗎。 就係咯，牽涉到呢個就係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坦白講啊，你同互聯網上嘅民意搏鬥咧。你就死緊嘅，其實真 係。但係依個咪就係咯，你睇到個 double， 你而家咧你自己搞到咁大啊！我嘅意思，你成日成班人破，係搞到咁大，你一搞咁大，於是有人就咪幫你搞咯。我於是得劉曉波、劉霞出嚟咯。咪你玩啊，我咪繼續同你玩咯。好啦，你繼續玩嘅時候，你於是 睇到你雙重標準， 你個雙重標準完全顯露人 世超。 但以前就唔係嘅，以前官方控制住袁志偉，控制住南華早報，控制住信報幾個老總。新中聯辦控制住呢幾個人，咁大家就眾口一詞，走去 XY 交叉呢個教育大學嘅學生，跟住就再攞埋個 footage 出嚟公審咁嘅完。呢個係上世紀嘅政治工作，呢個係過曬嘅啦，已經係。而家係咩咧？你見到呢幾日裏邊嗰種民意嘅轉變啊，由第一日開始，大家話喂教大啲學生咁樣做唔啱喎，咁樣。 然後咧就出鋪碎鬧，咁裏邊有一部分甚至唔係傳統建制派添，有多即係普通嘅市民或者一啲嘅叫做網上嘅意見領袖都覺得， 包括我 啦，包括我嘅，任建鋒啊等等。都覺得呢些學生咁樣做係唔應該。咁我覺得當時咧，佢哋覺得哇掂啊呢次，同上次支那宣誓一樣。 係啦，有位 諗住有位入啦，屌商文光、葉建源都出埋聲，企埋喺我哋呢邊啦咁樣。呢啲就叫做咩呢，即係上咗兩張之後咧，諗住哇做清一色嘅，點知上家兜翻曬轉頭， 貪勝不知輸， 鬧翻起曬。 我真係未試過有個 post 近期咧有728個 share。你知唔知728個 share 係我個咩 post 咧？就係將高官同校方回應啊嗰個嘅圖啊， 比較係。 跟住一貼貼出嚟，我話我個留言就係呢個咪自己捉蟲咯。你政府要搞到咁大，大學嘅民主牆從此永無寧日。嗱，我話俾你聽，我 predict 你而家咁樣同大學生開戰咧，佢唔會俾而家到學生唔俾你停啊！依13間大學嘅學生會。我唔知點解13間啦， 有咁多咩？唔係八大院校，又可能 就 嗰啲珠海啊， 包括其他係嘛？珠海未正 大學咩？ 啊 ，Open U 啊嗰啲啦，總之有13間嘅即係大學嘅， 佢哋整得間咧城寨大學，龍津二學加埋落去， 城大都變咗 城大。 咁而家咧，啲學生會就發出一個聯合聲明，係譴責邊個咧？就譴責林鄭月娥。 啱，我覺得做得啱。你一定要打到佢唔敢再做呢啲咁嘅嘢為止，每嚟出一鑊，即係周星馳一樣，見一鑊搏一鑊。兜嘢剝落去，剝到佢收皮為止。今日咪收皮咯。我就話呢啲抽水政客係永遠講咧係冇用嘅。你只有口珠不伐，石永泰啲剝到佢唔再出聲為止。 咪所以我話原本咧，你出現呢啲所謂涼薄言論，然後跟住民間會有自己嘅。 你又讓子彈飛一回啊，贏曬 咪咯， 真係噶。跟住再揾傳媒安排影下蔡若蓮流淚，唔使講嘢，搞掂。 因為道德的事，如果是有關道德的事，你咪交俾道德，即係道德係咩啫？就是民間嘅嘢嚟啫嘛，社會共識嚟嘅啫嘛，你根本唔輪到你政府出聲， 同埋亦都唔應該用公共權力去處理道德問題。 你一用公共權力就變咗 問 題， 係道德問題。咁點解要用公共權力去處理？ 你一 責成校長去處理， 你一用引用公共權力，成件事變咗咩咧？就變咗係一個嘅壓制言論自由啦。因為你有公共權力啊嘛，又跟住你將佢上即係叫做上調到係一個叫做言論自由。嘅問題啊嘛，而家呢成班高官，哇！於是唔係喎，嗰班起初都唔贊成梁博言論嘅人就話：喂，嗱，你如果藉此嚟去壓制言論自由，呢、這個問題先係更大問題。 唔係咯，我覺得等於留言裏邊有人話你似吳代容，我唔會 delete 咗佢噶嘛，真噶 。咁樣褒獎我 啊，張聽話你似吳代容，真係有啲似啊，係咪同阿鍾淑慧拍鹹片嗰個？ 係 你自己拍過， 好似佢自己老曬嘅喎都。 我冇咁嘅本事。 嗱，呢啲就係言論自由啦。即使咁涼薄， 係咯， 係嘛嗱， 係咯。 我譴責你。 反我哋都唔會 delete 呢啲咁嘅留言噶。有人話我露腩咁，我都唔會 delete 㗎。呢啲咪言論自由咯，真係一國兩制精神咯。 係。 你八大院校好嘢啦，而家13大話俾你聽啦，退聯就搞到佢哋散曬。而家就多得呢個林鄭出嚟抽水，楊潤雄啊仲撲街，我覺得。 嗯。 佢暗示叫人炒咗嗰兩個學生。你哋記唔記得佢講噶嘛？唔係張仁良講先噶，佢就話呢兩個學生係咪適合做呢個教師呢， 哦，係啊，係啊， 係佢牽啲記者，然後用呢樣嘢去問教大嘅校長。嗱，呢個就係身為教育局局長，你問我呢個絕對絕對嘅失言同失職。 呢一個楊潤雄就叫露底噶啦， 係啊，露底啊， 任何嘢都係有一個露底之作。今次你就完全露底 啊，露底 係 係啊，你露曬底啊！呢件事你有冇搞錯？因為一啲嘅民主牆張貼嘅，你覺得應該要個 punishment， 你自己作為教育局局長，你其實好敏感嘅呢個位置，幾時輪到你開聲？ 唔係啊，同埋佢嘅幹，同埋佢嗰種用提問方式嚟引導個輿論嗰下咧，我覺得好賤格。 係 嗱，張建宗啊，其他嗰啲咧冇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嘅。就算你話公務員出身嗰啲咩黃偉麟啊嗰啲都唔會做呢啲咁嘅嘢，但係偏偏你睇呢個楊潤雄就係話。嗱，跟住馬時亨，你記唔記得咪食住上咯？ 嗯， 又係同樣啦，就喺呢個港鐵嘅唔知咩活動之後就話啦，嗱，大家諗下佢哋係咪再適合做人為人師表啦？ 嗯， 做人哋老師啦。係，一係你夠僵嘅你就話要開除佢學籍。 係， 又不敢嘛，但是又想 spin 人哋去製造個壓力嘛，所以我就話呢啲係政客嘅行為，係啲撲街政客嘅行為。 有前途喎咁 嚇點啊？ 喺香港有前途 點啊？我諗好快佢個民望超越陳茂波啊！真係楊潤雄啦，繼袁國強之後咧，佢會成為吳克儉嘅第二嚟噶，因為做埋曬啲咁衰格嘅嘢，係個格衰啊，唔係個言論咁簡單，係個格衰，即係話等於嗰啲左部一樣啊！你問我李明哲做過咩啊？你自己諗下你做過咩嘢咯？係嗰啲咁嘅手法啊嘛。即係用一種咁樣嘅提問方式嚟去引導人哋去做一啲好極端嘅結論啊嘛，所以我就話你身為教育局長，即係你諗下今次就係釘喺呢個恥辱之柱上嘅所謂讀書人有幾多？你諗下，一件咁嘅咁小嘅事，我覺得你問我根本就係小事一宗，兩條咁嘅小學雞衝出嚟寫埋貼貼埋啲咁嘅嘢喺度，講完啦，係嘛？你中意網上口誅筆伐冇所謂，呢個係社會嘅裏邊嘅輿論 自己 嘅 運作，自己會 係 啊，自己運作， 係 咪？總有一啲人出嚟贊成，總有一啲人出嚟反對，講完啦已經係，係咪？只不過一個紅底背景嘅副局長，好啦，所有人失常，係咪？你問我？六八九咪七七七咁中意閃一條，即 係 完全係唔黐底嘅易結鑊嘅性格嘅人，佢會咁樣夜晚黑打電話俾張仁良，佢同佢好熟啊。 不過我又想講翻， 喂，同埋正路，你係咪叫楊潤雄打？我話張建中打咧，點解你自己親自打咧？喂，呢個都係個問題嚟嘅喎。當日羅范昭芬打電話俾葉建源，你記唔記得？教育學院事件， 係啊，好嚴重啊！ 係最後尾要進行獨立調查，其實係 啊，後尾佢先至要 向教育學院嘅職員施壓，即係話你特首今次係向教育大學嘅校長施壓，係要佢炒咗呢兩個學生。 後尾 我所理解嘅就係 後尾羅范昭芬冇咗份工嘛，因為咁 廉政專員都冇得撈啊，因為個聆訊最後尾係唔信任佢啊嘛。 所以是嚴重的，喂，現在777就打到這台 電話。好，你不回應，你以為甩身啊？大哥，你犯了一個這麼大的政治錯誤，現在你現在想甩身就是，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好像說完被人批評就很委屈這樣。喂，大哥，你要出來道歉啊，我覺得，不是向那兩個學生道歉啊，是向所有香港人道歉，不恰當言論那個是你本人啊，其實是。 但今時今日那個氣氛呢，就不會再有那些獨立調查委員會那些。 不會有， 當然不會啦，這個字都不知道沒有出現多久了， 真的。很久沒有了，真 的。獨立兩個字就出現得多。 是。 所以我話咧，今次咧就叫做咩咧？奸有奸輸，我自己覺得。嗱，你哋越嗱，我哋頭先已經解釋咗啦，奴才必然敗事，因為點解你本身質素 問題 啦，低啦。咁而啊，第二咧就係佢哋唔係以嗰個目標為本啦， 以手段為本 啊，以表忠為本啦， 攞自己著數為 攞自己著數為本啦。好啦，而家咁啦，真係奸有奸輸，就係而家十三間呢個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就聯署譴責咗你呢個嘅啊七七七。好啦，咁我哋又提議咁啦，既然出現咗聯署咯，咁不如重組學聯啦。 我覺得就應該組織一個新嘅社團，叫做新 Beyond 學生會， 新 Beyond 學聯係啦，叫做 Beyond 學聯 係啦。 咁就好啦，超越超越舊嘅學聯， 冇錯， 唔係黑社會，新 Beyond 係啦， 係超越舊嘅學聯， 係 咁就證明咧舊嘅已經過去啦， 冇錯， 我哋係建立於喺平等嘅關係裏邊，針對而家特區政府整治大學，呢一個不良嘅呢個 unhealthy win 係 而走埋一齊，個宗旨就係要 stop 呢個 unhealthy win， 就應該喺八大或者你十三大都好啦，八定十三都唔緊要啦，就聯合地搞一個嘅即係公平嘅討論，即係個辯論啊，有關呢個獨呢個香港獨立， 即係搞大辯論， 言論自由，留下劉曉波，因為你提曬出嚟啦嘛，呢啲 topic 你提曬出嚟嘛，呢班官員，既然係咁大家好好地全面咁討論一下，邊個係劉曉波呢？刘晓波做过啲咩事呢？ 系啦，咩叫做统一等于奴役呢？点解中国要殖民三百年呢？喂，真系每一样嘢值得讨论，我觉得 系。大学就要做一样嘢嘛，我觉得而家十三间嘅呢个嘅学生会，你哋就应该乘势而起， 喺大学嗰度，我哋可以全程转播，免费俾大家所有人一起去讨论港独。香港獨立都得嘅噃， 香港獨立，頭先講啦，香港獨立，言論自由。 咁你嗰啲大陸學生嗱，最多 前曉波 廣東話即時傳譯啊，係啦，揾阿 Lens 幫你做翻譯啊，可能佢 Lens 翻譯仲要加字幕先得。 慢慢將佢哋啲普通話翻譯成為廣東話啦，大家聽到曬啦。 嗯， 咁咪正反雙方辯論咯，我覺得。 咁咪咯，咁咪大學係做呢樣嘢噶嘛？我自己覺得嗱，依個亦都係最 投票， 依個係 好過淨係大學公投啊！有條僆仔咪建議大學公投嘅， 唔 好啊！我覺得 算啦， 正反雙方辯論完之後，全港公投 係， 咁咪即係公投港獨 係咯， 逼死！ 可以反對噶嘛？ 好勁喎！ 可以但系我覺得，既然大學是大學了，江湖是江湖了咁樣啦，大學是大學了，就喺大學嗰度做咯。 嗱、嗯，我記得當年我哋最轟動嘅就係呢個李天明對呢個傳道人 Michael Onna、啊、關於神是否存在嘅辯論啊嘛。 唔係神咩啊？神可唔可以搬你一嚿石？ 佢最終係個辯題係神是否存在。李天明提出嘅就話神可唔可以創造一嚿石頭係 自己搬唔起嘅， 自己舉唔起嘅。咁、其實我今日終於證明咗啦，其實呢個神就係七七七啦，七七七係創。做了一些政治難題，他自己處理不到的。咁咧就當時咧就喺邵逸夫堂辯論完之後都好轟動啦，其實，然後咧就即時投票睇下邊個贏嘅， 係 正反雙方。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既然適逢其會係嘛，我覺得就亦都唔好令到內地嘅同學嚟到香港覺得被人排斥，亦都唔好令到民主場變成係大家純粹發泄， 係 亦都提升大學生嘅辯論質素同埋理性思考嘅能力。 啊，係所以咧，我覺得 大辯論 頭先講咧就係話 港獨大辯論 啦。 嗰次喺民主場事件，我覺得其中一樣嘢我感覺唔舒服嘅、就係話，即係香港同內地嘅學生嗰個對峙、即係其實大家係可以唔同意見噶嘛。大學其實 suppose 我讀大學嗰時就係啦，我哋可以同屋住，我哋七個人一齊住，可以咧企喺嗰個嘅樓梯嗰度啊，因為我哋係兩層，係、可以喺度辯論兩個鐘嘅。 但係嗰六個係咪女士嚟嘅？ 唔係。七個男人，我哋可以辯論一個有關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啊， 一個咁嘅 topic 咧，係可以喺個樓梯企喺度辯論兩個鐘。嗱，我自己覺得，喂，即係內地生同埋香港嘅學生，就有關香港獨立係明顯地會有唔同嘅睇法， 一定 一定啊嘛，大家 正常啦，正常社會一定係咁。啊、就算我哋三個都可能有唔同睇法啦，係、咪？究竟香港應該獨立 啊？ 係咪？就算你問呢個問題。變成一個實現的問題嗰陣時候，你嘅答案都唔同 㗎，都唔同㗎。 同英言問題嘅答案都唔同。 咁所以討論點解可唔可以討論？依個討論而係不涉及到煽動啊。 但係而家七七七嘅講法就係討論都唔得嘛。 而家討論都唔得嘛。 言論自由有限制啊嘛，佢意思係 限制，連港獨都唔討論得，就等於習近平嘅七不講啊嘛。而家香港其中一不能講啦，遲咗 extend 到七不講嘅，我話你聽。 有啊，我覺得已經有。 而家第一個不能講嘅咧就係港獨。 系啊， 讲都唔讲得，喺学校、喺大学都唔讲得。 第二就好似恭喜两个字都唔 系咯，即系一牵涉到嗰样嘢系原来系同一国两制有关嘅，又唔讲。 咁第三我谂就系、小凤姐嗰首歌都唔播得， 唉唔得噶啦，嚟紧越嚟越多啲咁嘅，所以等于可以微博关键敏感词咁样，越嚟越多啦香港。 所以我就话呢、這个大家自我设限，呢啲就系叫寸土必争嘅。 嗯， 对手系会又运用每一个机会，借每一样嘅民意嚟去达到佢哋嘅目的。 嗯， 我哋手头上系冇权力嘅人， 嗯， 只可以用到嘅咩咧？只系舆论。 嗯， 我就系话七七七，既然咁恨考第一，你就要令佢考第尾，呢个系唯一嘅方法。 嗯， 系要佢收口啊，要佢知所节制啊，唔好再夜晚黑打电话俾大学嘅校长去训斥佢哋，要佢出嚟政治表态。 嗯， 呢啲系不道德的行為，不是只是涼薄添啊！呢啲係我再講一次是不道德的行為， 不是不道德，而且不政治上面是不應該不咩咧？政治上面， 喂大佬，你喺外國落嗰台啦，我話俾你聽啦。 因為你是干涉到 你試下英國首相打俾呢個牛津大學的校長，然後要他出嚟表達譴責嗰個學生啊嗱，嗰個學生可能林紅友向嗰個雕像嗰度，你估會點啊？ 在西方社會，你就是干涉了院校自治了，已經。 不是咯，張仁良，即係我敬重你是一個起碼都即係留學法國的人啦，娶法國老婆，起碼都冇嗰陣小龍味，冇嗰陣新亞書院院長嗰陣小龍味啊！真係。唔係咯，屌你喺個自由的城市長大，在一個受法國哲學影響的地方。 竟然而家變咗落得咁嘅水平， 食法國煙唔係食熊貓牌噶嘛，大佬點會落得咁嘅水平跌咗落個醬缸嗰度真係慘，我覺得。 但係今日咧，我唔係想嘗試同佢講咩嘅，就係佢今日咧，你睇到佢成個態度咧係轉變咗嘅，唔係琴日開始就成個態度轉變咗，就係咩咧？就包括咗就話保護學生啦，一定唔會開除嗰即係就算如果係學生啊，佢都唔會開除，即係嘅意思已經。 我一捉住你呢句说话你是不会开除他的，就算是真的学生。又跟着就说就算不是学生他都不会将那个video 那个交给警方。 交了了已经 交了给警方，不交给警方。 是啊是啊，但最少他这句说话我自己觉得他是 aware 到当中涉及的问题。 我覺得他是賴了嘢啫，因為第二日有劉曉波那條 banner 之後，他完全係講唔到嘢啊嘛，佢雙重標準啊嘛。 我覺得好簡單， 我有咩啦？要 大學校長就唔係政客，我覺得。但係咧，大學校長政客化咧，呢幾年咧就好明顯嘅，馬飛心態。 系咯， 所以我覺得咧， 馬飛心就走啦，其實。 沈祖耀都走啦， 揾到工啦。 所以我就話大學校長政客化咧，呢樣嘢咧係同嗰個中式嘅政治將光有關。曾幾何時，我哋讀大學嘅年代反對高坤做港事顧問都係咁嘅原因，就係話你大學校長係高於港事顧問，點解你要黐埋共產黨嗰度出謀獻策咧？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咧，政治將光係會逐步逐步將過去港英年代嘅人才咧。是一個一個 咁樣吸曬入 喺公眾面前摧毀佢哋嘅道德形象，呢下先恐怖。包括嗰啲法律界嘅人，所以我就話咧，當人嘅即係對公眾人物嘅信任冇咗嗰陣時咧，你好難重建翻嗰樣嘢。 你依個講法我覺得好重要，因為過去香港咧，講真的，大律師公會譬如佢冇論即係大律師公會裏面嘅人咧，就俾人賦予一種好信任嘅， 係 即係佢講 一取定音， 係啊一取定音嘅，有依個一取定音嘅效果。咁所以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嚟㗎喺香港公民社會當中。 即係摧毀你啲道德嘅圖騰啦，咁你即係 逐個逐個咁樣摧毀咧，其實就真係幾傷下嘅。 係咯，即係等於就係話你建立一個美男子嘅形象容易，但係人哋一句話你係唔代用，咁就摧毀咗㗎啦嘛。 代用靚仔過我喎，佢係褒獎緊我 喎。係啦，咁有好多聽眾問就係，如果你露手比我露肚腩，周咩咧？我就話露毛啦，頭毛啊， 喺路邊都得。 冇露啊，係咪都露咯？咁唔公平喎。 係啦，咁咧就呢個嗱。今日到此為止，件事未完，我覺得，因為你睇到嘅，隨住佔中案開審咧，向即係呢個學術界知識分子進擊呢一個步調，只會越嚟越急啊！我覺得就開戴耀廷波就必然嘅啦。陳建文就因為低調，我覺得 唔係啦。所以呢度我呼籲一下啦，我都上咗我自己嘅 Facebook 啦，或者城寨都考慮出上唔上咧，就有一個嘅聯署嘅，就係撐嘅戴耀廷。 哦，係啊，好多我哋啲 friend 嚟嘅， 係啦，咁啊有千幾人噶啦， 我都簽咗啦，已經。 啊，咁啊，大家咧就～ 我覺得係需要的，我覺得係，因為當日佢做呢樣嘢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而當日亦都好多人咧係參與過呢個運動。我覺得即係你要俾對家睇到咧，就係民意不可欺。我覺得呢樣好緊要。 又點可以俾呢個何君瑤呢啲人咁樣一聲號令，跟住哇，跟住大學就話喐佢，我喐阿戴耀廷，點可以？ 大學就會喐佢，等咩咧？等佢判刑， 係啦，或者告 罪名成立之後判刑就會喐佢啦，就會展開紀律聆訊。呢個係 李國章都已經講咗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林鄭月娥真係話要同社會和解咧，有幾樣嘢一定要做。呢個係一個 benchmark， 我覺得第一要譴責嗰啲珍惜群組愛字頭嗰啲組織。 唔會啦。 第二要將李國章呢個位將佢 DQ， 作為呢個大學校委會主席呢樣嘢換人啊。呢個係一個 indicator 嚟。如果你真係想同知識界和解咧，你一定要將呢啲咁嘅左棍咧、左毒咧要清除。而家就係咩咧？六八九走咗，但係個左毒一路喺度啊嘛， 仲勁添啊！ 你睇當日鄧小平復出，點解清除四人幫要去到咁深入咧？其中一樣嘢就係佢知道嗰啲嘢會反撲噶嘛，其實係。如果你個左毒唔清嘅話，而家就係佢每一次咧就會借呢啲事件嚟反撲。你見到嘅林慧思案好 ，DQ 案好，跟住到而家呢個恭喜案好，都係全部都係借勢反撲嘅嘢。 所以咧嗱。大家可能覺得我教我以下的說話都是咁講，其實咧我成個抗爭策略咧，其實係睇邊邊做錯做錯嘢多嘅，即係我覺得大家玩政治公關都係咁樣，睇其實睇邊個做得錯多。今次咧就幸好政府咧就撲出嚟拆。嗱，如果 佢識玩嘅話就贏㗎， 贏㗎啦。嗱，以抗爭策略嚟講咧，就我自己覺得咧， 佢下一次就識玩㗎啦。 大家雖然我雖然話、曾經譴責依梁博嘅言論，但係點解咧？其實同嗰個抗爭策略有關。嗰個抗爭策略係咩咧？因為你要體認到香港社會當中仍然有好多我啲咁嘅人，啲咁嘅膠人。呢啲人咧，其實咧、有啲可能係淺藍，有啲係淺黃。呢啲人咧，其實咧。他們的同情、他們的支持是重要的，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既然今次呢件事咧，好彩呢啲咁嘅公權力者咧，又將件事咧就扭轉，就令到咧我哋成班人都覺得，哇！你嚟曬大埔啊，睇到你嘅詭計喎咁樣。咁我覺得嚟緊嘅抗爭策略咧，大家咧就越少犯錯越好。今次咧，如果舉例啫，嗰啲嘅言論咧，能夠咧，即係所謂嘅涼薄言論唔出現咧，其實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咧係會凝聚喺自己嗰邊嘅。我自己覺得。 但我自己就調翻轉，我覺得群眾運動必然會犯錯嘅，等於你驅王又會踢夾搞喊細路啊咁樣，一定會嘅其實，因為嗰個唔係一個共產黨嘅組織嚟嘅，所以點解德國納粹和共產黨會搞先鋒黨的組織呢、就是他的群眾都是職業群眾的、他就確保他去搞群眾運動的時候是很清楚的目標是什麼、不會中間走去搞喊細路、不會中間走去爆粗、所以這個是存在是一個這樣的群眾組織的政黨才行、但香港不是，他是一個散騎游勇分散、也都沒有大台、總會有些人衝出來爆粗、總會即我們以前都是這樣走去抗議籌委會臨時立法會成立、咁我哋準備咗點樣點樣，總會有啲人突然間衝出嚟自己搞先嘅，即係出位啊嘛要。咁但係喺個民間社會裏面咧係難，但係反而個 pose 嗰個嘅事件之後嘅辯論，我覺得兩方面即係要有一個審慎啲嘅判斷啊、就係話對家咧其實係好 political 嘅，即係共產黨我意思。任何的道德問題咧，佢係會攞嚟去收編嗰個民意、大家要有呢個諗法，唔係話唔可以表態，但你表態嗰陣時咧，你一定要諗住對家嗰一步係點樣，亦都唔係話大家你涼薄，所以我涼薄，所以佢哋冇問題，唔係咁樣。呢個係你個人嘅道德判斷，但係當你變成一個意見領袖嗰陣時咧，或者喺個輿論裏邊表態嗰陣時咧，我就希望咧係。即係我對自己要求就係諗多一步，計算多一步，因為你要知道經歷過林慧思事件，經歷過梁游嘅支那宣誓案，到今次即係喪子案咧，我覺得咧已經三次嘅教訓嚟嘅，其實，即係每一次呢啲道德性嘅爭議，如果有陳恒斌、何君瑤呢啲參與咧，我會保持沉默嘅，真係，無論嗰件事嗰、那個是非黑白係幾咁明顯都好，但我係有我個人嘅判斷嘅喎，我係覺得佢小鑊雞嘅喎，嗰兩個人。但是不是代表即是要留開留翻兩橛啊？即係兩個 step 嚟嘅，其實到我有個判斷之後，到我公開表態咧，真係要睇定啲，我覺得。因為咧， 嗱，但係咧， 佢而家即係好操作呢個咁嘅工具，呢、這個機器已經好純熟嘅，我覺得。 我又覺得咁嘅。 今次係 flip 嗰個速度快到佢跟唔上 啫。今次咧，無論 KOL 好，我就唔係 KOL 嘅，我肯定唔係嘅。即係咧。嗰啲 KOL 好或者政黨， 你係 King of OL 民主派好啲King of OL 其實咧佢哋有時發表嘅言論都係有嗰個策略考慮嘅，因為點解咧？嗱，當然你嘅分析係好重要，但係另一樣嘢咧，又有啲温和派嘅，你又要箍住佢啊嘛，即係話喂，我都唔認同喎、咁樣。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咧，其實都係有嗰個需要嘅，即係因為點解咧？其實好似講民間對於呢啲事件咧，其實幾兩極化嘅，有啲就覺得好大問題，即係民間唔係講政府，一政府就唔係啦，大家走埋一齊噶啦。哇！你咁樣唔掂喎，你咁樣即係叫好似巨人的進擊咁樣就唔得喎咁樣。咁不過好嘢講啦，咁梗係唔會撳得到啦。其實我點解起初喺 Facebook 嗰度咁快反應咧？我係聞到啲味。聞到咩？ 我知道，即係話，如果你再唔出聲咧，就會連成棚人燒著啊嘛，驚。 係啊， 即係一切嗰陣時。 唔係，仲有啊，熱狗味啊，有一陣熱狗味喺度， 熱氣味啊。 即係所以咧，嗱，不過唔緊要啦。咁我覺得咧，而家巨人的進擊咧，有時咧又而家佢又好多，即係令到呢啲學生 unite together。我哋又睇下。下一鑊啲學生又會點樣係迎戰？ 你又唔好開心得咁早，係咪真係會真係叫 unite together 咧？ 希望啊！ 同埋我覺得嗱， 希望 始終佢嘅有露足嘅，我覺得，即係真係黑白無常咁啊！睇住佢只腳有露足嘅，真係，即係話如果逢親政客一插手參與嗰啲咧，我覺得咧大家就要審慎。 係咁，見到何君瑤嗰啲鋪頭，係 啊，可以。而家唔係，甚至你見到如果係政府官員、建制派議員、黨部。再加一些嘅網絡五號，即係小粉紅、共青團呢啲連成一線你就知道是什麼事。嗰樣嘢你一定要打倒昨日之我都要改變。因為那是一個政治運動嚟緊嘅，其實。所以以前咧，點解中國知識分子咁膠咧？俾毛澤東整治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咧？ 就是他真的一個很單純的想法、 嗯、 覺得、哦、個黨說我錯那我錯我就自己自我批判咯，他不知道個黨要他死嘛，其實最後他死的時候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死，所以我就說是很多人說喂這樣你就是我，很多人都跟我說喂你這樣就變成好像他們那麼邪惡，不是，我覺得而是我們的心裡面我們仍然有知道我們自己那個道德良知和我們的價值選擇在哪裡、 嗯、 只不過就是說你的腦袋要跟他們一樣那麼奸狡、 啊、 即是你是有狐狸菩薩心腸，但是呢你有狐狸的智慧、 嗯、 即是這件事如果不是你死定了，你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你就知道最善良的人死得越慘， 即都是 就是反右運動那班人 了。這個呢我覺得這個訊息呢也值得討論的、嗯、不過呢可能今天的節目呢未必夠，就是說我都有一個 post 就是說你不可以成魔，即你不可以因為、有些人就說你對付中共這些這樣的 魔鬼你要自己成為魔、 嗯、 其實呢你 我想我的意見是什麼呢，我的意見就是你不可以成為魔，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懂得怎樣即係諗佢點睇，即係你要識得佢嘅思考方法，你要知道佢會點做，就好似今次咁樣巨人的進擊，你係已經睇得到佢今次係為二十三條立法嚟鋪路。 因為我覺得嗱，即係好多時話喂，如果我哋諗到咁邪惡，呢、這個世界就好難有人相信。 咁香港 我哋唔係係啦，即係你見到過去嗰幾年， 是邪惡 就係事實上每一日就係發生嘅事就係咁邪惡。係 咯， 你可以話將自己擺喺一個好天真純潔嘅世界，小鹿斑比咁樣，嗰啲花會突然間彈出嚟，小鹿斑比會講嘢唱歌，但係嗰個唔係真噶嘛，其實係頂嗰只小鹿斑比掹咗個頭就係只狼嚟噶嘛，其實。咁所以你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唔係話人可以喪失咗自己嘅道德良知。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咁多年受嘅教育啊、工作啊、性格啊，已經形成係喺度，係唔會因為一件事你表態遲、表態早而冇咗嘅。我覺得其實 簡單嚟講就係你要有《孫子兵法》呢。 但係啦，即係話對付你嘅對手，如果係一個咁嘅對手嗰陣時候，而佢掌握公共權力，而香港政府曾幾何時？跟他們不是走在一起，現在已經被他們控制了的時候、你想想基本上我們是你要被他們奸狡十倍的，其實、如果不是的話我們何來有這樣的能力去對抗呢？你不可以下下都等貪性不知輸的奶媽出來自己創造了一塊石頭，她自己舉不起的嘛，即那個是偶然的，我覺得是因為奶媽都會進化的嘛，她會鐵甲奶媽的嘛，下一次就她不會自己打他會叫楊潤雄打，叫特首辦主任打、然後跟住再等兩日，跟住逐步逐步咁樣執行呢啲咁嘅大批判嘅手法，都得噶。今次就係佢即係 organize 得太好啊，大家太著弱啊，你明唔明？ 即係機會嚟啦， 係啦，機會嚟啦，一齊衝出嚟啦，咁樣啊，你明唔明啊？真係即係似嗰啲咧，即係好耐冇出嚟打過交啦，咁樣啊。 喂，就係、是、你講嗰只 AV 系列啊， 素人 係啊，谷咗成個 月哦，係啊，谷咗成個月嗰啲啊，真係。 就唔係素人係嘛？呢只 唔係女優谷咗成個月啊， 或者啲男優啲執男谷咗成個月嗰啲啊。 咁所以就變咗，大家一齊發功嗰陣時候，大家就話：屌唔係啊嘛！喂，大佬兩條小學雞講嘢，點解會咁嘅咧？咁、好啦，成個輿論就 flip 啦開始。咁、但係總有啲人係唔會承認自己係即係過去嘅立場有問題。呢、這個其實唔係打到個立場，我覺得。我的立場都一樣的，我和你沒分別的， 沒分別， 我都覺得那些是小學雞來的、至於是不是鬼我就不知道，不過我覺得他們發表這些言論其實是衝出來什麼的嘛。 我想我和阿世良有其中有些事情過去多日不斷地、都有提過、周老闆都有不斷提過，就是小心謹慎是什麼呢，就是說有什麼都有可能的嘛， 你如果研究中共歷史你更加清楚、有可能是鬼的， 有可能、 有可能是鬼的，即是所謂的成世造世這些東西、所以呢其實就是說你要引用智慧了，你都是要引用智慧去怎樣去這些在這樣的處境當中呢，就去好像是謹慎而行，有時是謹慎你的言論、有時是謹慎你的行為啦，這樣就否則的時候呢就可以好像那時候梁油案那樣，可以是一夜 DQ 你，然後跟住個公眾是沒有反應的。 嗱，梁油嗰下就係我就係話一個好嘅教訓嚟嘅，因為梁油嘅小學雞行為咧，令到咧好多人沉默。對於嗰個原則派嘅人咧，就喺度嘲笑佢哋，話佢哋奸。然後咧就跟住原來咧再進擊，再抽多四件出嚟嗰陣時咧，就江河一下，即係已經無法再翻身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即係今次我一睇到我第一件事，我諗起就係梁油 DQ 案。我反而唔係諗佢哋係咪鬼，我就諗起 DQ 案嗰個手法啊，其實係好相似，我覺得。 到奶媽出聲將呢、這個即係梁博同呢、這個。港獨拉埋一齊，然後言論自由有底線咧，你就知道 is a political agenda， 係、喺後邊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一個教訓嚟嘅、你話講完之後，係咪大家就冇件事食完花生走咗去咧、我覺得唔係嘅。你見到而家啲網民係進化緊嘅、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哇唔係啊嘛，突曬只腳出嚟咯咁樣，即係佢都唔會走去孖走去孖嗰啲教大學生先，呢筆唔好講住，先孖咗你先。 係啦，食架小紅帽嗰只狼啊， 係啊，嗰條尾嗰條尾出咗嚟啊嘛。所以我就話大家都會進化嘅，即係話大家個玩法都會進步。你咁樣去對付嗰個民間社會，民間社會裏面嘅輿論咧，佢都會有個 learning curve 喺度。所以我覺得呢個先至係重要。好多人啊，將個評論裏面 side track 咗係其他嘢，我覺得唔係講緊你嘅道德高與低嘅問題。任何嘅極權政府都會發動道德戰爭嚟去爭取民意嘅，其實。因為佢做嗰啲嘢係撲街嘢嚟㗎嘛。納粹德國今日。嚟香港訪問呢個班農嘅 Donald Trump 嘅，曾經做過 Donald Trump 嘅呢個幕僚長好似，而家好似唔係啦，係咪？佢講得啱，佢話中國等於1930年嘅德國，哇！大佬最有智慧嘅説話，即係我對 Donald Trump 另眼相看，真係連佢個智囊公開嚟香港，喺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嚟之前講啲咁嘅嘢喎，仲要佢請佢嚟嗰個證券公司係俾大陸嘅證券公司收購咗嘅喎，聽日都唔知講唔講得成。但你想想納粹德國靠什麼，就將猶太人變成一個道德問題。你想想種族滅絕是一個幾邪惡的一個目標，但他將成什麼呢，拍的宣傳片是幾污糟，住的地方全部都是老鼠來的，跟住那些猶太人什麼做生意呢，就專門是騙錢， 騙曬你的錢， 騙曬你的錢的，他全部都是用這些手法的、即是他抹黑那個猶太人的方式、他不是說、我是阿里安優生民族，他們次等民族，我們要滅絕他們，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就話佢當佢轉化成為道德議題嗰陣時咧，好多德國嘅大知識分子屌全部都沉默，唔出聲。點解咧？就係話係喎，即係佢都覺得咦係喎，屌呢個道德問題。跟住你到呢個共產黨亦都係一樣，佢好容易就係將政見嘅分歧咧，將佢變成係你對黨嘅忠誠啊，對革命領袖嘅忠誠嘅問題。所以全部冇言論自由就係咁嘅原因啦。就最終就唔係講緊你嘅意見嘅內容係乜，而係講緊你係咪忠於毛主席啊嘛。咁用呢樣嘢嚟劃線啊嘛。 呢、這個我覺得係嘅，即係話我 好恐怖嘅呢樣一路發展落去嘅話。 兩睇而家講到言論自由啦，其實我諗好多人過去嗰個星期裡面對於。呢兩個我都唔知係學生定係外面人啦，而家暫時 唔知乜人啦， 即係乜人啦。喺嗰個民主喺嗰個所有牆上面所貼嗰個語句咧，我諗好多人都會唔認同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話你係需要用公權力、用言論自由呢一樣嘢嚟去處理佢嘅，因為點解咧？言論自由。我覺得是一個常識嚟嘅，常識就係話呢個不涉及言論自由，其實唔使辯論，因為言論自由好有講，你個仆街冚家產，或者我話你生仔冇屎忽，呢個喺民間社會當中成日都會聽到噶啦，呢個係一個所謂俗民嘅一種嘅語言嘅方式嚟噶嘛，你有乜可能覺得講呢啲咁嘅説話，你無論係仲粗鄙或者係去攻擊一個咁嘅叫做官員？他那個的即報應，因為他覺得有一個報應，又你覺得這件事是需要用公權力去處理呢？ 當然很簡單的嘛， 這個是很簡單很常識的問題的，這個、 大家平時都會跟人爭論的時候三句不是兩句就 X 你了，那難道是真的代表我會跟你性交嗎？喂大佬，大家都明白的，那個是一個是一個粗俗的語言，是一個修辭，是拿來辯論的時候拿來攻擊人，是吧？就算我就說周樹峰這個傻仔所說的話都好，其實他是在那個一個情緒出現的狀態裡面用了這些語言，關公權力什麼事，關院長什麼事， 關言論自由什麼事， 關言論自由什麼事，所以我就說這個我收回對林作的批評，真的我誤解了他的上次 幾幼稚， 麥明詩就反而我又誤解了他，麥明詩原來支持阿四奶的，即係澳門作詞唱歌唱我願意，然後林作出嚟評論就居然話咧梁博還梁博，言論自由還言論自由，有咩關係啊？嗱呢個真係有智慧，我覺得，所以我就收翻就係其實佢啊唔係袁黎明啊對呢個林作嘅批評，話佢係西環契弟啊嘛，佢就咁淨係呢句嘢證明佢係冇做契弟嘅質素，我覺得。 你不要那么快收的人 是又来跟着 你又不要那么快收那不要 緊又再说他是契弟 古惑的契弟可能是 今天其实有一件事我想 要讲，因为很重要。